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北部湾。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同骤雨，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海域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花园道落山近山顶缆车站对开有意外，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坚尼地道游乐场。咁就系花园道落山近山顶缆车站对开有意外，车龙咧排到坚尼地道游乐场。咁另外咧，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咧，因为汽车着火，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咧一大车多，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近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对开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大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洪水的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建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多车啲，排到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现在是挤塞的，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龙尾去到浙江街。另外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现在车龙排到过去丽祥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反方向在蓝田入口那边车龙排到观塘游泳池。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跟住提返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咁就係啦，喺西区嘅搬行道石墙树因为有保育工程啦，介乎喺高街同埋比利士道之间嘅一段搬行道呢係会局部收窄，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返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星期五咪坐低，马同学 ，Master Mike， 今天你竟不能再，不要为我添愁哀。夕阳在山如晖，将消失再可见未来。 逢星期五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小二， 系小姐，呢个系我哋嘅 menu， 睇睇你要啲咩啊？ 话唔贵嘅。我要两份 H 一份 O， 化合物嚟嘅一隻杯得噶啦。 你真系要水系嘛？ Yes，this is H2O。 化学元素听落好似一大串密码， 元素有成百几个，有咩用噶 ？Sam 上创实验室为你解码。 今集讲化学元素 A、B、C。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周家俊、 杜婷主持。 Sam 上创实验室。 逢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泳儿、施培、梁学熙、 陈尚思认真做。This could be good for me. Lately I was feeling like I need a purpose. 4:08，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寻常事认真做。 你好啊，喂，思培同埋阿磨，我想讲一样嘢。 嗯， 我啱啱呢个礼拜咧，我发生咗一件事，俾人登咗上报纸。 喂，你变咗大红人啊？ 唔系啊，但系我觉得系好好笑嘅。 定系我哋节目好听？ 都喂嗱，都可能有关系喎。嗱，咁试完咧，上个礼拜我咪讲过话，我系帮人哋网购咧，咁就买咗个公仔，跟住嚟到俾我三催四请之下冇咗个头嘅。 系啊系啊， 系啊，好 好惨啊！ 咁因为其实本身呢件事咧，我自己就即系有啲嬲啦，咁我就上咗去嗰啲社交平台嗰度咧，就即系分享就话喂有件咁嘅事，大家小心啲啊咁样。 咁即系唔关我哋节目事啦。 唔系啦，听人讲埋先。 两样嘢加埋一齐都得嘅。 我特登想睇 Vincent 点兜。 关地嘅。咁因为咧，跟住咁我就写完一大篇嘢咁样，好嬲啦。咁然之后跟住就有啲嘅朋友咁就当然会觉得话，哎呀，你即系买嘢小心啲啊嘛。即系有啲就会觉得话你唔小心，有啲就话觉得你好不幸。 嗯。 咁跟住咧，后来唔知隔咗两日之后咧，就有朋友同我讲话：，喂，呢单嘢咧，俾人喺报纸登咗出嚟。 哇！ 跟住我就发觉，原来唔系咁样，冇咁夸张。但系因为好多时啲传媒嘅朋友咧，或者甚至乎我哋都系啦，会喺网上睇唔同嘅嘢，跟住攞嚟喺个节目嗰度可能讲啊咁样噶嘛。咁咁啱就抽中咗我单嘢。 系。 咁跟住咧就多过一个媒体都有写啦。咁然后咧我就见到嗰个群组咧，我睇翻咧，跟住话，好似上个礼拜喺电台听过呢间嘢，系啦，就系、是、 哦，终于就揾咗， 就系我啦， 个主角出嚟啦， 系个主角就系我自己走翻出嚟啊， 系啦，就系梁学希 Vincent。 喂，但系有 follow up， 有跟进，就系嗰个人咧，佢声称真系寄翻个头俾我， 系咪真先？ 嗱，未收到，下个礼拜就揭盅噶啦， 跟住之后可能个头系佢嘅样嚟嘅，唔系嗰个篮球明星个样嚟。 喂，我真系好惊啊！ 佢定啲卡通啊，一打开 龙珠嚟嘅 电视， 嗱头啊嗱。俾翻你啦，咁可能求其俾一个我都唔知噶。 我都可能寄多几个俾你咧，三个头咁样。 喂，但系咧，我想讲咧，即系买嘢就经常性，大家都遇到好多奇怪嘅嘢啦。但系另外一样咧，我相信香港人咧都系比较喜好同埋都会追求嘅就系一啲卡通人物。 嗯。 咁话说咧，头先Vincent 所讲嗰个咧就系一个篮球嘅公仔啦，系咪？都算系一啲figure 或者玩具物嘅物体啦。 嗯。 我想讲最近咧，我 miss 咗一个嘅旗舰店。但我好迟先知佢一个嘅类似 pop up store 嘅物体，咁佢过咗噶啦，冇咗，听闻。咁跟住之后就系乜嘢咧？就系美少女战士。咁话说咩事咧？就系 N 字头个平台出咗两集剧场版嘅呢个卡通片，咁就话重新画嘅2019年嘅时候，咁啊上年喺日本嗰度出啦，咁之后咧就话喺亚洲区啊，定系唔知日本之外咧就喺呢个 N 字头咁啊，我冇谂过一样嘢做咩事咧，就系、是、美少女战士系我个年代噶嘛，我成日觉得而家嘅小朋友应该唔会识美少女战士呢样嘢噶嘛，但系最奇怪嘅就系、是、你知唔知有个十岁嘅妹仔啦，小朋友啦，一同我倾偈，倾美少女战士，倾到劲兴奋咯，跟住仲要佢系潮到佢系知道。我知道而家啱啱新出咗一道啊！我读完书考完试，因为而家考试啊，小朋友， 我唔俾睇， 唔俾睇，但系佢好乖，佢话我考完试之后就睇啊咁。即系我冇谂过，原来有好多嘅卡通或者动漫咧，即系唔好以为睇佢即系细细个啊，或者好耐年前 N 年前嘅年代啊，但系原来到而家佢哋都仲系好 hit 噶。 哦，嗱呢样嘢咧。有一位嘅专业人士同我分析过， 钟哥 都系佢嘅。嗱，佢又讲佢话，其实咧条数就好易计嘅啫。嗱，美少女战士就 系 若干年前，你细个睇噶嘛， 三十几年前啦， 十零年前啦。嗱，总之你嗰阵时睇嘅时候， 开始定最后嗰个 series 咯， 都系三十几年前。 嗱，咁总之廿几三十年前你睇嘅时候，你细个冇钱买噶嘛，好多嘢都。咁好啦，到咗三十零年后，咁你就多多少少你都会赚到啲有经济能力，你可以同埋你有嗰个经济自主能力。咁佢未出翻啲嘢。咁咪引返你去买囉，就係赚你呢一水嘅钱㗎嘛。 係我都听过㗎呢一样嘢。 又係钟哥啊。我哋嘅世界就係得钟哥。 因为钟哥係动漫始祖咁滞嘅，你明唔明啊？係动漫之王嘅 friend。但我就好想讲一样嘢，就係呢，但其实呢，即係个卡通呢一直都会继续出好多唔同版本啦。你睇叮当而家都继续出緊啦，嗰啲电影版啊、即係每一次都好 hit 嘅，即係讲埋佢未来咁滞，话佢哋结婚啊，即係好多呢啲版本。但我好想讲一样嘢，就係我諗 Vincent 会留意嘅，因为 Vincent 真係好鍾意动漫嘅嘢，我都唔系好鍾意嘅啫，我只系鍾意美少女，所以有啲睇涉猎。 我都鍾意美少女噶。 你又中意？ 你中边个啊？ 火月丽咯， 系啊，俾我哋估啊嘛。 唔系咁，我都本身我都中意美少女嘅，除咗美少女战士之外，美少女我都中意嘅。 系所有美少女你都 OK 嘅 ，OK 嘅美就得噶。 哇！但系男士好少听话中意美少女。 唔系、啊，我反而多听男士都 OK， 知道美少女嘅人物噶。 嗱，因为好简单嘅咋，嗰、那个年代唔系嗰个年代咧，你讲真就系得传真机嗰阵时有卡通片睇嘅啫嘛。咁你。 如果佢播嘅时候你又冇得上网睇嘅，咁你细个开电视有就一系睇一系唔睇，咁你焗睇，咁跟住又见到啊啲美少女都几美嘅，跟住翻学校原来同女同学有偈倾， 系， 咁你追唔追我梗系追啦， 哇就追，哎呀上一个星期啱啱就做咗打咩怪兽，咁但系我想 问，我冇谂Vincent原来咁细个已经识得追女仔，咁嘅技巧都知。 醒目，但系 投其所好啊！ 你而家拣女仔系咪都系拣翻美少女战士？你中意嗰个角色嘅 style 咧？ 好难噶、 哦，我都觉得好难噶， 好难噶、 哦。喂，如果即系长直发咁样，你话火野丽系 唔系？咁如果佢中意越野兔咁点啊？即系嗰人永远出街，佢女朋友一定要扎住嗰个馒头包咁， 唔系中意下咯，或者嗰啲 冇啊， 系咯、 啊， 天然咁样。咁中意水野美，唔通就逼佢要染个蓝色短发咩？ 唔系中意读书咯、啊。 咁啊，冇投射到咁样嘅，咁但系不过啊，嗰阵时都会系真系因为咁样会中意长发嘅女仔嘅，的确， 嗯，同埋咧就系、是、咧，如果我唔知啦，大家会唔会啦？我系嘅，如果我睇过嗰套卡通片或者我中意嘅角色咧，如果我同嗰人倾开偈，原来嗰人都同我一样中意同一个角色，或者中意同一个杀手锏，甚至乎嗰个武器，可能叮当一啲法宝咁样都话啦，即系、我明啊，而家叫哆啦 A 梦 ，OK， 但我坚持佢叮当 ，OK， 支持你。 系啦，即系嘅时候咧，特别有共鸣，同嗰人会特别投契，同埋会感觉上有缘啲。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噶？ 啱嘅， 我即刻好兴奋，喂，系啊，我都系啊，会系咁咯。 但首先你真系要熟咯，如果唔系咧，有啲男仔咧试过系扮熟。即係扮識嗰套卡通或者扮識嗰套漫畫咧，你知佢咧只係好虛偽，即係佢好表面咯，咁你就覺得突然間交接唔到咁樣啦。但我想話咧，如果你講到美少女嘅話咧，最近亦都有一篇嘅即係文章講到啦，本身咧有一個叫做星光三劍俠嘅角色噶嘛，咁佢本身好似男仔頭咁樣噶啦，但係原來咧好搞笑地喺個動畫裏邊咧，佢變咗俾人變咗做男人，跟住之後變身前係男人啦，變身之後變咗女人啦，跟住呢一件事咧，亦都令到個作者好。流点解改完动画之后咧，佢变身前会变咗男人嘅咧？ 系有啲，因为话佢特登今次重新改编噶嘛。 系啦， 系啊，所以话有啲嘢佢系特登揾咗话原著一个嘅其中一个章节，再去改编成为呢套嘅电影版嘅动画嘅。 但啲画风系咪好似有啲出入噶？ 我就系好想讲一样嘢啊！我就系话，如果 Vincent 嘅话，应该会留意。我唔知道思培会唔会留意啦。其实咧，唔好讲美少女啦，有好多唔同嘅卡通人物咧，会跟住唔同嘅年代咧，佢有唔同噶就。就算正如我哋成日都好中意嗰个主题乐园啦，嗰只老鼠啦，由最初头嘅时候，你见到只老鼠同而家只老鼠都唔同样 的，真系好远。以前嗰只好瘦噶嘛，而家越嚟越圆。 而家有好多我哋啲市民供养佢，所以肥肥。 系啦，或者头先你讲嗰个美少女战士都系啦，即系之前又系啲角色咧，只眼大啲啊，或者去到而家咧，佢哋啲手手脚脚突然间长晒咁样噶嘛，跟住面又尖尖咁样。 我中意以前嗰啲多啲嗰个画工，因为而家睇。嘅时候我硬系觉得佢好奇怪啊，跟住咧佢将个地场位咧变到咧成个咧唔系我以前睇个地场位咯， 系好竹签好溜好长好高咁， 系韩国人样啊，唔系日本人嚟噶嘛？ 嗱，个就系个潮流嘅分别啦，即系多多少少我睇过有人写嗰篇嘢就系点解佢哋会变，即系除咗可能揾唔同嘅人画之外咧。就是不同年代嘅人，佢哋眼中嗰个靓咧系有分别嘅，即系等于好简单，你睇70年代。或者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嘅一啲卡通咧，嗰啲人嗰样嚟去，就算唔同人画咧，都系差不多嘅。咁、可能七八十年代就系嗰啲男仔咧，就嗰条眉一定要好粗嘅，只眼就要炯炯有神嘅，即系或者身形足球小将咁样样嘅。跟住后来去到九十年代就开始变，嗱，去到啊头先阿莫莉讲嗰个咧。就是而家近期真係興啲韓星啊嘛！你睇下啲人執相，現實生活執相都執到溜溜長長咁，你就知啦。 係，仲要地場係白色咗好多塊面， 白咗啊嘛， 白咗好多。 但有時你真係接受唔到㗎，好奇怪，即係同你以前嗰個印象爭太遠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咧，即係如果你話要翻載嘅話咧，始終真係原汁原味，我覺得好啲嘅。即係等於之前出咗叮當啊嘛，叮當有一套新嘅講佢要結婚啊嘛。 其實我呢個又係接受唔到㗎， 點解變咗 3D 版？我覺得好奇怪。 嗱 ，3D 版我覺得 OK， 即係只不過將佢立體嘅版本啫。但我接受唔到嗰樣嘢就係我嘅認知，阿大雄永遠都係小學五年班，係咪五年班？ 係啊 係 啊， 小學五年班噶嘛。跟住你突然間同我講，我睇咗幾年、十幾年，甚至乎廿幾年，阿叮當、阿大雄都係小學五年班。你突然間無啦啦今年同我講佢結婚。 即系我突然间 唔想啊， 我接受唔到啊，你明唔明啊？唔系追唔上啊，我完全系抗拒啊。 唔系啊，以前漫画都有一两节系突然间讲话佢唔知要坐时光机去到将来，临结婚之前，同埋唔知要睇下究竟佢系咪同阿静儿结婚咁样噶嘛？好似都有啲咁样情节，不过拉长咗做，同埋。点讲咧？嗰样嘢对于我哋嚟讲，可能太根深蒂固啲故仔。突然间你原创做出嚟嘅，同埋大家亦都知道唔系藤子不二雄先生嘅作品，即系唔系出自完全佢嘅手笔咧。咁可能个心理上都会有啲分别嘅。 系啊，咁甚至乎咧，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发现啦，真系头先 Vincent 所讲太根深蒂固嘅关系。我觉得你有好多嘅卡通咧，都系以前嗰啲好睇啲。而家大个咗之后，有阵时咧，我会睇下下昼播紧啲咩卡通啦。我嗰啲卡通哇咁嘅。完全我唔知系我冇咗童真啦、啊，定系我已经唔识欣赏，定系嗰个转变太大咧？ 应该系冇咗童真。 我唔敢答啊，真系。 唔系，咁人大咗，自然就唔系睇一啲小朋友睇嘅嘢啦。 其实甚至乎儿歌我都觉得接受唔到，你明唔明啊？个问题 系，因为你 connect 唔到啫。你如果你细个，你一路跟住，你就觉得嗰件事好啱嘅。不过又调翻转讲，如果你而家大个，你听翻，譬如。爆旋陀螺啊，嗰啲你都可能接受唔到。点解郭富城会唱啲咁嘅歌嘅咧？ 唔系、啊，但我觉得好正、啊， 我都 觉得 好正、 啊。 系啊，阿郑伊健出嚟啊，跟住阿 Twins 又唱Twins 唱嗰首叫咩啊？ 哈姆太郎 系啊，哈姆太郎都好正嘅、啊。 唔知我而家我有阵时我都会揾翻，有阵时啲网上平台咧，佢咪会播翻啲咸丰年嗰啲动画嘅。咁我即系我都有开嚟睇，跟住我发觉哇，点解嗰阵时细个顶得顺嘅咧？我真系可能年纪大咗咧，一路睇一路。即系自己觉得自己好中意嘅，睇一路睇一路睇去中眼瞓、因为佢嗰啲嘅剧情，估到啦，即系唔好计我睇唔睇过，但我估到啊嘛，细个就估唔到啊，哎呀，点解嘅，点解嘅，但系而家大个就好似好多嘢冇惊喜咁样，系有啲可怜嘅， 系又或者你 download 翻，因为有段时间咧，其实佢某啲可以俾你即系睇翻咁样噶嘛，跟住我发现咧，我特登走去睇啦。我发现已经好似唔系嗰回事咁噶，即系唔系嗰个感觉啊！因为之前电视有啲嗰啲咩重温台嗰啲噶嘛，咁你有个盒就可以睇噶啦嘛，即系佢哋自己个盒。跟住我特登就去睇啦，我发现，唉，点解我嗰阵时睇嘅，我会觉得好期待，每一日就坐低五点钟就喺度等，等唔到我会好唔开心，或者每一日就真系好，每一日个脑就系得佢啦。我而家批翻嚟睇咧，我会飞嚟睇咯，甚至乎我睇到第三集之后，我就冇再睇咯。直至到今次我知道系新嘅版本，我先有翻惊喜。我唔知系因为就边层话斋我睇过啊，但系其实唔系噶。咁多年之后，你譬如睇电影都好，你有阵时睇翻重温，你会好开心噶嘛？睇翻啲贺岁片啊，周星驰。但系点解卡通唔得嘅咧？即系好奇怪呢样嘢。 我觉得卡通系细细个嘅时候啦，即系人要求会越嚟越高嘅、以前我哋睇嗰啲超人打怪兽啊，或者美少女战士打怪兽啊，咁样都系好似比较重复啲。虽然个故事有啲唔同，但系大个咗之后咧，其实我都仲会睇动画嘅、即系而家嘅动画，即系大比较大个啲嘅人睇啦。佢里边系即系多啲复杂啲嘅嘢，要你谂啊，或者故事有少少似电影咁样会峰回路转啊。即系我估系其实。真系有时细个你系睇卡通，大个系睇动画咯。可能你系时候要转型。 系你突然间咁样讲嘅，讲到好似低 B 咁，你转型啦，好唔好啊？ 唔系，但系其实我觉得而家睇翻都系童年回忆咯。但系你都可能会要求一啲新嘅嘢俾你。 系，但系好奇怪一样嘢咧，我到而家咧都会入戏院去睇卡通片嘅，即系例如有啲咪突然间会话唔知咩版本咁样嘅，有阵时我都会睇，即系譬如嗰阵时大雄上嘅时候，我都有一丝。咁样上去睇啦， 我有睇嘅。 最后我去咗睇整容液啊！ 你睇下仲唔系啊？你大个啦， 即系我都会睇一啲卡通或者动画嘅嘢嘅。但系我就好想讲一样嘢，就系咧，我唔知啊，可能都系有嗰个嘅新鲜感咧，即系令到我会觉得 keep 住或者譬如有啲唔同周边嘅产品嘅时候，因为你会觉得好新鲜，所以佢会令到你 keep 住继续热爱嗰个嘅人物咯。尤其是我好想问一下你哋一个问题，尤其是 Vincent， 我知 Vincent。好中意阿高达咁样噶嘛？呢、个先生啦，我好想问下 呢个先生， 佢系咪机械人嚟啊？ 中意高生， 你中意阿高生噶嘛？但 系 我好想问下啦，其实佢咁多个版本，多到系直情好似咸蛋超人、蒙面超人咁， 哦、 你根本上记唔到嘅。 我都记唔到噶啦，其实 系啦，佢系继续出新嘅定系点咧？点解你哋会继续 keep 住热爱嘅咧？ 唔係啊，其實我已經停留咗喺我啊嚇，強人講我自己，我停留咗喺某個時段，我好可能係去到十零年前嗰啲，我又 keep 住追住睇嘅。 嗯。 咁跟住因為十年前嗰啲嘢咧，啲商品係咁出，我咪會 keep 住買咯。 嗯。 咁但係新出嗰啲咧，開始我就覺得第一冇乜心機睇啦，要追啦。 嗯。 第二就係、有啲位我會覺得好似好小朋友，我又唔係好想睇。 嗯。 係啦，咁所以我就開始厭倦嘅。 嗯。 咁但係不過咧我哋围住佢转嘅嗰位阿梁生咧，佢就 keep 住系好 update， 继续都系即系会有唔同嘅介绍俾我哋咁样咯。 我想问个问题啊，即系佢好似One Piece 系咪都系完咗噶啦？定系继续出紧？ 未啊， 仲有噶，仲有。 我想问下高先生系咪都系继续出紧噶？ 来唔是咯， 停咗噶啦。 来唔是咯，唔系有啱啱出咗个。咁佢唔係 keep 住畫㗎嘛，佢係呢個故事完咗，咁停一陣，咁出一陣玩具先啦，搞一輪，跟住差唔多啦，咁佢又出一個新嘅系列。如是者佢係即係你當佢好似係每一個單元嘅武俠小說又好乜都好，即係佢個系列佢唔係一路連住去嘅，係啦咁樣咯。 我知道咧，之前有曾經睇過一個嘅報道有講咧，佢話咧原來咧足球小將咧呢一套嘅漫畫啦。佢係厲害到係翻譯咗勁多個版本啦，好似話全球裏面係最多版本，即係翻譯咗最多唔同文字嘅一個漫畫嚟㗎。即 係 可以厲害，即 係 原來漫畫呢樣嘢其實係可以係無分國界啦，即係所有人都計，即係都係咁愛啦，甚至乎好似話到而家足球史上係咪都係仲做緊㗎？ 来唔使有出噶， 踢到欧洲杯， 仲有 佢 争 咗佢未踢出宇宙嘅啦，世界杯 啊，佢踢咗出去欧洲杯定唔知世界杯，即系都踢咗去国际噶啦，而家已经 系啊系啊系啊，如果咧你有兴趣想知道究竟佢发生咩事咧，你可以上去嗰啲乜乜百科嗰度睇咧，即系佢系好似有啲系仔细到，定系唔知有啲网页佢会讲到话啊，戴志伟咧。佢參加過咩賽事？個賽果係點樣？ 嗯， 係啦，即係佢會係全部好似即係一個真正嘅足球員嘅生涯嘅故事係寫曬出嚟，你可以睇到。 但係同一時間呢樣嘢，我亦都係接受唔到噶。即係俾我感覺就係足球小將永遠都係嗰啲小朋友咧，小學生嚟噶嘛， 越嚟越大個，你接受唔到啊嘛？ 唔係啊，個問題係佢用咗三十幾年時間先至踢出國際賽。 啊，同埋你留意一下咧，佢不斷咁長大咧，佢係個身係個淨係個身長嘅啫，個頭係唔長，個頭係一路個比例係咁，個頭嘅係小朋友 size， 但係個身就越嚟越大咁樣。 等我陣間上網 search 下先，我真係唔知道原來佢個人係有大。我以为仲一个小朋友咁样跳啊跳啊， 越嚟越高啦！ 随便你怨曲就起了，这抱憾的结尾亦算定高。余地，但这苦恋了不起。如深爱也许放开你，却拒绝不爱你。就算被分隔时和地，这段壮烈定义了凄美。如从前曾经狠狠热吻，落下梦痕，将永续细腻。云泽了干涸，旁人问谅解 由我絕世的恩歌作戲。 頭先咧，其中嘅歌詞有講到就係話美好嘅光景，希望唔好暫停啊嘛，希望我哋中意卡通片嘅光景都唔好暫停啦、啊。 我想即刻放工翻屋企繼續睇啦。 我都想，我睇咗半集啫，其實美少女。啱啱聽緊嘅鄭欣宜嘅《先哭為敬》，轉個頭翻嚟，尋常是認真做嘅，唔好意思，認真咗都揾你重量級嘅人物，佢係一個賽車手咁啊，轉個頭就聽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粉岭公路近白石坳有灵车着火，冇人受伤。网上嘅相片同影片显示，起火嘅灵车冒出大量浓烟，现场交通受阻。事发喺下昼近两点半，一架灵车沿住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行驶，驶至近白石坳嘅时候起火。学生组织研学思政两名成员黄日战同埋黄元林，寻日涉嫌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宣传或公布未经批准集结被捕。研学思政早前在社交平台表明，今晚会在旺角设街站。秘书长陈子森说，今晚不会以组织的名义举行任何活动，但会以个人身份站出来表达信念，但未有透露有什么行动。他说有关贴文并没有提及任何的集结，亦都无意煽动或者策划集会，批评警方单凭贴文就作出指控是莫须有。又说社交平台有关武力抗争的贴文是以学术角度出发，以学术层面探讨公民义务，批评警方抹黑。陈子森预计黄日战和黄元林将会在今晚获释，但未知道他们会不会有任何的行动。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说，叫嚣结束一党专政的人是在度毁坏一国两制制度根基，是香港繁荣稳定的真正大敌。支联会秘书蔡耀昌说，支联会要按骆惠宁的言论和目前严峻的政治形势全面讨论和评估情况。支联会五大纲领包括结束一党专政。蔡耀昌说难以评估骆惠宁言论的含义，又说支联会作为合法注册组织已经在本港运作超过30年，一直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的原则运作，而且支联会的工作公开，香港市民有目共睹。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属于来自印尼的输入个案，并乘搭同一航班。政府说，由于有3名确诊人士乘搭国泰航空 CX798 航班抵港，当局即日起禁止有关航班从印尼雅加达抵港，直至今个月25号。卫生防护中心说，3人都是外佣，其中2人是同行人士，同样验出 L452R 变异病毒株。另外，本港新增少过5宗初步确诊个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都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的东南风。初时离岸海域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面粉厂对开有意外，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丽港城。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近面粉厂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丽港城。咁另外咧，较早前花园到落山近山顶缆车站对开嘅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噶。而家一带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外都大厦。咁就系花园到落山近山顶缆车站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外都大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较早前因为汽车着火封咗嘅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已经系开翻噶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洪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去到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现在是挤塞的，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亦都挤塞，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翔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龙盘苑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启业村。窝打路道翻沙田近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车龙排到喇沙利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云天广场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咁另外咧，现时鲤鱼门道去东隧近汇景花园一段啦，以及系将军澳隧道嘅蓝田入口，亦都系车多。现时咧车龙咧排到过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咁另外喺港岛区方面咧，现时东区走廊落中环近城市花园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 Lisa Lion， 为咗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嘅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原来打疫苗之前有一些事需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讲给大家知道。以下人士在接种 BioNTech 疫苗伏必泰之前都应该先咨询医生，包括曾经在接种伏必泰或任何其他疫苗之后出现严重过敏反应或者呼吸问题，或者曾经在任何注射后晕倒的人士。 还有啊，怀孕期或者哺乳期的女性和16岁以下人士都要留意啊。 其他要留意的情况可以上卫生署网页 www.coronavirus.gov.hk 了解更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泳仪、施培、梁学熙、 陈尚思认真做。 嚟紧我哋要学多啲嘢， 等我学下点样煎肠仔先。 我就梗系要学饮多啲水啦。 哇，你哋好肤浅，我学嗰啲嘢全部高过你哋几班啊！ 切，转个头你咪又系学下点样饮咖啡， 再唔系咪玩下水晶 啊？唔好意思，认真咗。 陈上司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今日陳嘗試認真做呢，我哋就出咗嚟呢個外景嗰度呢，咁就做一啲好認真嘅事情啦，真係唔好意思認真咗啦，係咪呢阿怡同埋阿思培？ 好明顯啦，今次呢我好想講一樣嘢，就係呢我係懷住好期待、興奮但又緊張又熬底嘅心情嘅。原因點解呢？就係因為我好想試下以下落嚟呢一種嘅活動嘅。跟住，但系見到今次我哋嘉賓實在太勁嘅關係咧，我又粒水喎，我又驚喎，係咪好矛盾咧？心情 我就唔驚啦，因為我本身就係零，咁啊零最多係加上去嘅啫。如果輸咗都唔係好核突啫，係咪先？ 嗱，咁首先咧就係講翻咧今年嘅奧運咧，咁亦都係有一個奧運虛擬系列賽嘅賽車嘅項目喺度嘅。咁而我哋香港咧，亦都係有一位嘅朋友咧，就係將會代表我哋香港出戰嘅。咁前嗰排咧都亦都賣過下新聞紙噶啦，係啦。咁咧首先咧請佢出嚟之前咧，咁都講下成件事咧，就是、香港即係本身有好多朋友喜歡打機啦，咁有啲就係中意真車，去到中意虛擬賽車嘅。咁喺我身邊咧，亦都係揾嚟咗啊，就係、是、Z Challenger 香港代表隊嘅負責人啦，就係、是、有 Pluto 喺度嘅。Pluto 你好 ，Hello 啊。 嗱咁啊 ，Pluto， 不如咧，嗱，事之前咧，咁我哋請我哋嘅香港代表出嚟之前啦，都講下啦，啊，你成個車隊嘅少少背景故事好唔好啊？ 其實我哋 set challenge 車隊就喺舊年正式成立嘅。咁如果大家有見過我同 Vincent 之前嘅一啲訪問咧，我哋就去過澳門啦，翻過嚟啦，賽咗一場嘅澳門嘅 GT 嘅賽事啦，就贏咗嗰個 Elite GT 組嘅冠軍。 嗰陣時講緊嘅係真車啊嘛，係咪？ 冇錯。咁其實我哋本身嘅背景出身都係用電競啊，用模擬賽車打機開始上去嘅。咁所以一路咧都希望鋭意去發展呢一個嘅模擬賽車嘅一個香港嘅風氣啦。而今年適逢亦都有找到呢一次嘅出賽嘅機會啊！咁啊，難得有今日我哋有香港嘅奧運嘅虛擬電競代表啦，喺我哋賽隔離嘅就係阿 Boss， 我哋叫佢 Boss 嘅周天浩，咁就係我哋今次嘅選手啦。 Hello， 大家好。 哇，我想問個問題先啊，即係作為咧虛擬嘅賽車手啦，或者負責人啦，係咪一定要靚仔靚女？我身邊嗰全部一係後生嘅，一係就靚仔靚女，即係點搞啊？你覺唔覺啊？你有冇暈低啊？ 我覺啊，點解可以咁後生就已經咁勁嘅？ 係咯，即係成隊車隊喎，你知唔知啊？ 身邊係咪好多女仔咧都會遇到你哋嘅時候都會冰冰眼？ 係會唔會㗎？我想問一下先。 咁又冇喎，咁又真係冇，真係冇喎，因為我哋賽車都係始終多男仔玩啦，即係我愛好呢個運動啦，比較少女仔，所以都話多數可能有啲男仔冰冰眼。 嗱，但反而咧，嗱，我哋認識嘅真實嘅賽車咧，咁就係、是。第一好昂貴啦，大家都知道。咁第二咧，就係嗰啲賽車手咧都要經過好嚴格嘅鍛鍊。咁譬如阿 Boss， 你自己作為一位虛擬賽車手啦，咁你又需唔需要去經歷嗰啲嘅鍛鍊啊？定係或者唔係嘅？我中意係嘆住冷氣，啜住罐汽水，一路食住薯片咁樣賽車都可以嘅。定係還是你自己都有啲好嚴格嘅規矩俾自己嘅？ 虛擬即係模擬器同真車兩個分別最大就係、是、你真實賽車就可要需要喺户外進行啦，咁喺又冇冷氣啦，架車又冇冷氣啦，咁同埋自己嘅體能都好緊要啦，咁但模擬器咧就可以可以即係簡單啲講，可以喺屋企舒舒服服開住冷氣即係可以啜住罐汽水嚟玩嘅，但到練習嗰陣時咧，都需要好認真去研究啲賽道啊，每場賽事啊，用胎啊，各樣嘅戰術啦、啊，都要去諗呢樣嘢。 我見到咧就係咧，佢哋雖然就話虛擬同真實係好大嘅分別啦，但係佢哋都特登做到一個場景啊，又或者做到身邊嘅佢哋嘅側邊嘅器材咧，都同真嘅好似。例如我哋而家已經睇到啦，佢哋嘅踩盤啦，睇到佢哋踩嘅腳踏啊，所有嘅嘢咧。 仲有賽車凳啦，同埋一個係唔係平時屋企嗰啲廿幾寸 mon 啦，係一個弧形嘅 mon， 即係盡量。是模擬到係好似真車一樣啦、 啊， 反而咧 爭在未有頭盔同安全帶嘅啫。 你又知人哋冇嗱，反而咧即係都想知道阿 Pluto 啦，咁你係作為一個負責人，咁嗱之前同你傾偈就係、是、你喺現實生活嗰度玩車多啲嘅，咁而家會唔會即係反而你嗰個重心係會去咗去虛擬嘅世界，而忽略咗現實生活嘅車咧？ 其實調翻轉，我係一路都係虛擬住。去生活喺現實上面 好遠啊！ 係啊，因為其實自細我哋都唔係一個賽車背景出身嘅家庭，咁所以我哋一路都係用緊遊戲機，一路就打上去，一路玩到電腦。而家模擬賽車發達咗好多啦，啲科技啊、啲性能進步到好似真車，先至有機會最後掂翻一啲真車咯。咁我哋啱啱都有 boss 講啦，其實喺虛擬度會試到好多極限係真車試唔到嘅，你好驚真車你唔會即刻試得到，但你虛擬咧反轉頭嚟，你試到個極限之後咧，去到真車你好容易拿捏到個極限大致喺邊度，咁所以而家好得意嘅，而家我哋係兩邊都發展，因為如果冇虛擬嘅話咧，真車咧一定要嘥好多時間、好多錢、好多資源物力先至上到去，而家反而有咗虛擬之後咧，我哋唔單止喺虛擬度可以試到一啲真車嘅嘢，仲可以淨係發展虛擬都有排發展。 作為頭先你都講原本係虛擬先嘅嘛，跟住再去到真係成立一隊真嘅車隊啦。我想問一下嗰、那個嘅即係差距會唔會辛苦好多，定係唔係嘅？即係成立一隊虛擬嘅車隊反而係辛苦啲嘅咧？ 其實成立虛擬嘅車隊個複雜程度，我諗係建基於因為我哋好多嘅原本嘅玩家咧都冇呢一個諗法，諗住要做一個職業嘅虛擬車手嘅。咁所以喺聯絡好多嘅車手嘅時候，我哋都會即係會遇上唔同類別、唔同種類嘅人啦，要去將大家撮合一齊變成一隊伍去鬥車啦。咁呢個牽涉唔係我哋自己隊伍添。可能我哋有啲友隊啊，我哋有啲聯盟嘅車隊啊，或者可能佢本身自己都有一班朋友一齊去玩啊。咁我哋要透過大家不斷相互相識去合作，先至咧 group 到個共識去一齊去比賽。咁呢個係真車車隊可能好簡單嘅啫，大家有一架車喺度，有車手喺度，有一班人去整車，嗰啲就好清楚知道自己分工好多嘢嘅。 嗱反而咧，另外一樣嘢就係、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嘅聽眾又講下，而家香港有幾多即係唔使話要好一個實數啦，但係多唔多虛擬嘅車隊，同埋即係而家嗰個氣候係點樣樣嘅咧？ 其實香港係幾多嘅，最近呢兩年發展咗好多嘅隊伍啦，自己會開始去揾 sponsor 啦，令到自己車隊會有啲資源去運作落去。咁我自己係以前係搞開汽車活動、汽車組織，跟住由虛擬一路搞到上真車，真車又搞翻落虛擬。就將真車一啲拉資源嘅方式又拉翻落去虛擬度搞車隊咯，咁所以依家見到個市場其實幾發達，大家都不斷咧開始有個車手嘅 market 咧，要大家去揀一啲勁嘅車手出嚟啊，然後留住佢啊，攞啲福利，攞啲贊助俾大家去一路兜落去。 讲到咧拣劲嘅车手，咁通常如果你要拣嘅话，点样为之最劲咧？你觉得系咪就咁快就得嘅咧？ 其实我哋睇好多样嘢嘅，尤其是而家车手嗰个成熟程度咧，系会好影响佢竞赛嘅表现。如果个车手得个快字咧，但系佢唔够稳定咧，佢都系两嘢，即系可能就会仲容易过真车去 DNF， 即系完成唔到比赛。因为喺电竞世界，大家都搏尽噶嘛，咁更加多呢啲意外出现嘅会。 咁不如同我哋介绍翻你眼中嘅 boss 系点样样嘅咧？ 其实我觉得 boss 系一个即系佢认同虚拟赛车呢一个理念，但系佢本来冇好多时间去投放落去玩。咁跟住机缘巧合，嚟奥运呢次我哋支持 boss， 然后亦都令到 boss 佢更加即系会好谦虚咁样去继续钻研啲技术，去帮我哋打更加多成绩翻嚟。我就觉得好即系好欣赏有。咁为我哋成个团队同埋香港去一路去代表我哋，为咗我哋可能平时原本有工翻紧或者有自己嘅职业在身，都特登抽到啲时间练好啲，代表我哋去比赛，好难得。 我想问一问 boss， 你本来就虚拟即系玩下 game 啊嗰啲为主啦，咁咧跟住而家咯，一打入去呢个奥运啦，当初你有冇谂过自己竟然可以行上呢个咁劲嘅路嘅咧？ 其實絕對係冇諗過嘅，因為嗰陣時係想試一下自己個程度去到邊度啦，所以先用參與嘅心態啦，咁試一下咯。咁後屘就最後都成功代表香港，即係出戰奧運虛擬系列賽呢度，都自己都好驚訝咯，真係。 可唔可以講少少咧？即係嗰個過程係點嘅咧？即係你點樣可以得到呢一個嘅資格去代表香港？係有冇話要玩開頭可能要有啲入圍賽啦？咁然之後要過幾多關斬幾多仗？你玩幾多賽事先至可以得到而家呢一個機會咧？ 哦，佢今次呢、這個出線個資格咧係為期十日，喺呢十日裡面咧就要喺嗰條賽道嗰度咧就。打一個快嘅時間，咁就有16個名額啦，而亞洲有4個啦， 咁咁啊好幸運，香港咧獲配一個名額嘅。咁喺香港就最快時間嗰個就有機會可以代表香港出戰。 知唔知道有幾多人一齊喺呢十日裏面參加呢個比賽？ 我知道我隊友都十幾個啦。咁全球就有30,000+車手就爭緊自己個國家個席位。 咁我想知道你嘅賽車手之路係點樣練成嘅呢？即係你係由好細個開始已經即係開始練車，定係還是即係點樣嘅呢？ 我細個就已經好鍾意賽車呢個運動啦。咁到16歲嗰陣時啦，咁就落機鋪啦，就第一次玩台盤嘅賽車 cam 就頭文字 D 啦。咁跟住之後，後屘出咗嚟做嘢都其實十幾年都冇接觸過呢樣嘢。咁後屘就機緣巧合下啦，有一年啦，兩年半前啦，我老婆就送咗部遊戲機俾我。咁跟住之後，同年過多幾個月生日呢，有一班朋友呢就送咗個台盤啦、腳踏啊呢、這個套裝俾我。咁啊順理成章啊，梗係試下啦，即係自己由細到大都好感興趣㗎嘛。總之見到有台盤嘅嘢都好感興趣，咁就係咁樣而開始返囉。 放棄到你的正職啊！而家因為參加比賽， 正職就冇放棄嘅。 正職就是你的賽車路啦，係嘛？ 又唔係喎，因為如果你話放幾多少時間，大約每日3-4小時啦。夜晚即係可能收咗工，跟住翻屋企同老婆食飯，食完飯睇個電視，跟住之後就會練習咯。咁如果喺啲譬如比賽前夕嗰啲日子啊，可能會再放多啲時間落去。 哇！咁你太太會唔會即係覺得你放太多時間喺賽車上面，會忽略咗佢？有冇炸過型咧？ 佢開始見到我比賽嗰陣時咧，贏到啲獎品翻嚟咧，就慢慢咁樣放我去繼續，你打多啲啦。 係咪嗰啲贏咗氣炸鍋啊？呢啲啊， 家庭用品啊、食品啊、百佳券啊嗰啲咧，好多都，總之佢啱用嗰啲就中意就係啊，叫我繼續去打。 啊，即係譬如話，如果有名牌手袋就正啊，咁啊，快啲去啦，老公，你練啦。 求之不得添啊！呢个才能自我修正吗？我有车，我有压力需要发泄，我与车结合一体，感觉快些。我爱车，自觉性躺开到半夜，跳上车，带着标板讨告那些难题，想想如何转弯翻山落斜。 我想問一下啦，而家咧即係去到咧已經成為咗啦，呢個奧運嘅虛擬系列賽嘅其中一個選手啦。我想問你當初跟住同屋企人講嘅時候，佢哋嘅反應係點咧？ 佢哋唔信有奧運，即係唔信呢、這個虛擬賽車有奧運呢個項目咯，即係奧運有佢呢個項目喺裡面咯。所以開頭啊，以為我吹水咯。直到6月3日就有個授旗儀式啦，咁啊帶埋佢出去啦。我諗到嗰一刻佢先知道原來係真嘅。 我反而想問一下負責人 Puto 啊，即係而家搞到越嚟越大壇，搞到直情上奧運嘅時候，你嘅心情又係點呢？ 其實我哋呢幾年係見到好多世界賽嘅，即係好多唔同嘅世界大嘅賽車嘅系列，好似一級方程式、世界房車賽，好多呢啲嘅世界賽搞電競版咧，咁我哋都有啲香港選手成績好好。我哋自己隊中都已經有人贏過房車賽亞洲杯嘅，即係香港代表到出去打亞洲其他國家係贏。咁所以我見到越嚟越多香港車手有機會咯，喺電競嘅世界度發展到係見到一年爆過一年嘅，真係。 因為我記得咧嗰陣時，即係同一啲嘅朋友，喜歡賽車嘅朋友傾偈又好，或者同你哋傾偈都好，即係都會覺得有一樣嘢香港係可惜嘅，就係即係講真車咧冇地方俾你練噶嘛。咁你可能你都要去珠海啊嗰啲地方，你先至可以練習。即係就算你手車幾勁，但你少機會練習，其實都係會爭啲。但反而多咗虛擬呢一個嘅 類別嘅時候咧，咁大家個機會咧變相就多咗。你只要喺屋企，可能有個太盤，好似阿波士話齋，有個太盤啦，有部遊戲機啦，有隻 game 啦，同埋有高速嘅上網咧，基本上就已經係你係有嗰個機會喺度參加比賽噶嘛。咁譬如話你哋而家車隊咧，咁除咗嗱阿波士就好明顯成績好突出啦，咁你哋而家車隊嘅規模係點樣噶？ 其實車隊而家嘅目標係希望喺除咗 GT 波士呢個平台之外啦，仲有好多唔同嘅電腦模擬賽車嘅平台咧，都會繼續代表住亞洲嘅一個隊伍嘅資格去打世界嘅各大賽事嘅。咁所以我哋亦都搞咗好多嘅一啲系列賽啦，去選拔一啲更加強嘅喺香港又好或者亞洲又好有潛質嘅車手，俾佢哋咧有機會咧可以代表我哋出賽。 哦，咁如果變咗職業化啦，我究竟有啲咩優質嘅待遇呢？即係有咩唔同呢？本身最初係要一個人自己做曬㗎嘛，你覺得而家升級咗嘅話會有啲咩唔同？ 首先有經理人先啦， 有部免費遊戲機先啦，而家好難抽㗎嘛。 我哋都特登買咗部 PS5 擺喺度㗎，即係真係 氹下 boss 㗎啦， 氹下大家囉，大家都開心。咁同埋亦都見到有好多嘅品牌其實比起傳統賽車呢，我哋虛擬賽車喺電子嗰個產品嗰啲領域啊，或者我哋而家坐緊啲台、用緊啲凳，好多電競凳嘅品牌啊，咁都其實好多呢啲嘅曝光嘅機會，大家都想一齊去搞到大咧，咁就導致我哋啲車手而家開始都對多福利嘅，即係屋企張凳都有贊助，然後可能平時直播啊，平時做一啲嘅即係叫 Facebook 啊，好多啲 live 啊，都會有啲人想支持一下你哋咁樣。 跟住之後落嚟咧，我想講咧就係頭先啦，聽完啊 Puto 同埋啊 Boss 咧，即係咁多一啲資訊上面嘅分享之後咧，我反而而家越嚟越驚啊，因為我而家得翻一個新聞嘅時間咧，即係要熱身咧，即係。你明唔明啊？攤翻著自己褲底，因為點解咧？即將落嚟有個挑戰咧、 啊，你好驚影響自己表現咧。 係啊， 我就唔驚咧，因為我本身就係 平常心啊嘛。Vincent 你驚唔驚啊？ 平常心啦，因為其實喺咪後咧，頭先同阿 boss 傾咧，咁即係我同佢都係有玩過同一隻嘅遊戲嘅。我都唔敢講我當時嗰個圈速係幾多。 算啦，你玩完嘅時候波先開始啊，你知唔知有幾多進化 啊？都係嘅，都係嘅。 阿叔叔，好啦，咁我哋而家先聽一個新聞啊，咁轉個頭翻嚟咧，就係咧阿 boss 啊，就會同我哋咧就係講少少關於賽車上面 tips， 同埋我哋三個都會落場示範一下，到底賽車嘅感受係點嘅。 Let's go to highway， 闪着眼泪。

睇到你玩完之後。嗱，但係咧，其實咧做咩事咧？今日咧，我哋尋常是認真做，唔好意思，認真咗咧，請嚟咧就係、是、我哋啊奧運虛擬系列賽嘅賽車手啊 ，Boss， 仲有佢哋嘅負責人 Putto 喺度嘅。咁頭先咧，我哋就喺一個新聞嘅時候，從阿 Vincent 啦同埋思培咧就已經啊去嘗試過呢一個嘅 game。我好想問咗我哋三個感受先啊，跟住先揾專業嘅人去評下我哋啦。阿Vincent， 你覺得點咧？ 其實我晨早已經退咗休噶啦，喺呢一個喺呢一個嘅虛擬嘅賽車界嗰度，係啦，即係咪後我都同我 boss 講，我話其實真係好多年冇玩啦。跟住咧上翻手我就發覺到，哇！而家啲遊戲啦，突然間好老人家咁樣講，真係進步咗好多，象徵度高咗好多，係啦，咁都喚醒翻當年嗰個賽車嘅靈魂嘅。 嗯，哇！但我覺得咧，我係加入得太遲啊。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超好玩嘅一樣嘢嚟嘅， 定係你呢一世都唔好加入好啲？ 點解啊？嗱，我唔準你咁睇小我嘅，我覺得所有人咧都有啲天分，不過要加多啲努力啫、嗯。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呢個體驗對我嚟講咧，我覺得有趣嘅係因為本身咧，我以前喺嗰啲機鋪嗰度玩嘅時候咧，我覺得好似好困難。但係咧，唔知係咪因為有專業嘅賽車手喺旁邊咧指導完之後，我覺得啊，其實我可能都有少少天分喎、 哦。我覺得好開心嗰樣嘢就係咧，同機鋪唔同嘅，機鋪嗰啲人側邊睇嗰啲人，全部都係好想我哋快啲完事啦，唔好霸住 一蚊挑機啦，上。 係啦，唔好霸住部機。但係我哋喺呢度玩嘅時候咧，身邊所有嘅工作人員咧都會為我哋報以鼓勵啦，同埋掌聲嘅，令到我哋咧突然間咧個心裏面好鼓舞。我想問一下啦，阿 boss 先啦，頭先我見到你好細心去教我哋啦。我想問一下平時你真正落場嘅時候係咪都咁好 EQ 噶？ 我自己打嘅時候咧，我唔出聲嘅，好奇怪嘅。即係平時咧，我哋咧會戴住個 headphone 咧，咁啊有個叫 party 嘅嘢，咁啊同啲車隊啲隊友們啊喺度講戰術啊。但如果我真係賽車緊嗰陣時咧，我個耳機係有人講嘢，但係我完全聽唔入耳嘅。即係我係慣咗係咁樣嘅。啊！佢哋有佢哋講，可能佢哋叫我十次，我先聽到佢哋叫我，因為盡我都自己比較 focus 喺，即係好唔想外界騷擾，我完全聽唔到嘢，淨係喺個遊戲即係喺個模擬器裡面繼續練車啊咁樣。 係，咁係咪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嘅性格或者呢一個緣故，所以你先至會有 boss 呢一個名咧？即係啲人要聽翻你講，你唔聽人講。 係喎、 哦，這個花名嚟嘅呢個，呢個花名嚟嘅，唔關事嘅呢、這個。 好謙虛啊 ，boss。但係我想問一下阿 Putto 先啊，因為原來頭先我哋試嘅時候先發現咧，原來就算虛擬嘅都好啦，佢都有分咧啲轆啊嗰啲咧話會甩啊，係咪蝕啊，定係點咧架車會爛啊咁樣啦。係啦，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對於你嚟講，你作為一個負責人啦，你需要係安撫一啲嘅賽車。手一啲乜嘢嘅行為，即係叫佢哋會唔會？喂，你盡量唔好搞咁多嘢。定係其實賽車裏面就同真車唔同嗰樣嘢，就係唔使驚嘅，你直照撞爛佢啦，唔關事啊咁嘅咧。 我諗我哋創傷會係佢哋用幾多時間練習訓練，即係希望盡快佢哋投入實戰嘅 pace， 同埋我哋有啲資料要把握時間，因為其實賽車我哋喺電競嗰個 schedule 好密嘅，同真車好唔同，所以嗰啲蝕胎嗰啲情況，我哋就咁做得咁早，收到啲資料之後就分析，睇下喂，一係就早啲慳胎，一係就諗下啲策略咁樣。 即係原來虛擬賽車都要去計呢啲嘢嘅。 冇錯冇錯，因為如果唔計嘅話咧，人哋有計你冇計咧，到時先至問換咩胎咧，太遲啦。可能臨場已經入錯咗，換錯咗，咁就輸。 啊，同埋我記得咧嗰陣時阿 Pluto 同佢傾偈都講過咧，要參加一啲嘅國際性嘅賽車嘅賽事咧。有陣時就要克服一樣嘅嘢，就係時差，你要就翻人哋個時間去參加唔同嘅比賽啦。即係對於你嚟講，阿 boss 你自己嗰個睡眠啊，或者你嗰啲作息時間係咪好彈性，即係隨時可以調節得到，定係話啊唔係嘅？如果我要參加個可能係英國時區嘅賽事，爭成八個鐘咁樣噶嘛？咁即係你自己會唔會有啲咩嘢要調節嘅咧？ 我哋就參加亞洲賽事比較多嘅，所以我哋個時差唔會話差太遠嘅，即係可能都係一兩個鐘啊咁樣啦。咁但係有陣時可能有啲英國啊嗰啲搞嗰啲比賽咧，真係要我哋嘅朝早咧，真係要晨咁早起身，因為我仲要個人 warm up 啊。咁啊，可能再早多一兩個鐘起身去裝備好，然後先去比賽。 會唔會咧虛擬賽車就係其實你喺室內或者喺自己附近嘅環境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反而會減輕咗個係咪叫戒心啊，定係迎戰嗰個心態咧？ 都唔係㗎，落到場都好緊張㗎個心情，同真實都冇乜分別。即係你知道嗰個賽事係啊幾大型啊幾重要啊，你自己都有一個心理壓力喺度。 咁如果你真係要比賽之前咧，你會唔會自己有啲小習慣？ 食嘢飲嘢嗰啲我就冇嘅，但係我會自己落去行沙灘咯。 咁浪漫， 系啊，即系想望远啲嘢啊，放松下个人啊，听下啲海浪声咧，咁先去比赛咯。啲大型比赛我通常都系落楼下沙滩行下，先翻上嚟。 啊，呢啲系啲似系啲高手会做嘅嘢。 但我想话每一次嘅比赛啦，会唔会真系令到你好绷紧？或者如果嗰一场赛事你真系可能系嗰次未去到你预期嘅成绩嘅时候，你会即系？抑壓住，或者你真係諗好耐，會唔會嘅咧？ 會噶。尤其是輸車的時候呢，心情是特別之不好的，知道明明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自己為什麼那天比賽會出不到結果出來的，那會在這裡問自己。 消灭记忆那裂痕，忘记曾坐着你车迷向荒废树林，面前长路越来越暗，临别越来越近，再愿看你家就当临走，情人热吻，手中紧握车匙，追不到往事，仿似怀念旧，怀念更容易，相爱凭几公里飞驰，要停下回望太迟，手中抛开车匙，路上便无依，车里几多温馨故事，几声愿意，原来只不过是幻觉，磨蚀我的心智。 嚟紧我哋要学多啲嘢， 等我学下点样煎肠仔先。 我就梗要学饮多啲水啦。 哇，你哋好肤浅，我学嗰啲嘢全部高过你哋几班啊！ 切，转个头你咪又系学下点样饮咖啡， 再唔系咪玩下水晶 啊？唔好意思，认真咗。 陈上司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有冇一个好深刻嘅赛事或者一个嘅经历可以同佢分享下？ 上年台湾举办嘅 ASRL 啦，嗰次我哋赢咗车队冠军啦，同埋我自己个人冠军啦，嗰次真係好开心，係成班车队所有队员一齐努力返嚟嘅成果啦，平时一齐练车啊，研究战术啊，研究赛道啊，研究各样比赛嗰个规例啊，咁、那个过程又开心，同埋得出嚟个结果係大家都高兴嘅。 好啦，跟住呢就最殘酷嘅事情就要嚟啦，咁就係交俾呢一位嘅香港代表就去評下究竟我哋頭先嗰短短嘅少少時間你睇到啲乜嘢呢，我哋去駕駛呢一個虛擬賽車。 Vincent 呢一定係有個底子喺度，你一定係之前係玩開有頭文字 D 啊，有個底喺度啦，因為我見你一跳上去其實你玩兩隻彎咁，其實已經上咗手啦你已經上咗手，好犀利啊真 係。咁但係當然都係見唔到你嗰架鬼車嘅車尾燈嘅，好正常地 等你行多十圈八圈啊，熟條賽道呢跟住就冇問題啦，爭個熟悉程度嘅。 咁我想問一下 Boss，即係 Vincent 有冇作為呢個賽車手嘅天分呢？ 絕對有啊！幾時加入車隊？ 你問咗潘圖未啊？潘圖應該而家面色一沉，好驚啊！ 唔係，車隊有好多崗位嘅。好啦，咁啊再去到阿怡，咁啊點咧？ 阿怡都 OK 啦，阿怡又係好快上手啦，順利過到兩隻彎。 好难嗰啲弯，原来比想象中 系啊，即系操控啊，各方面系。 但如果你话你之前未接触过嘅，咁其实我都觉得好快上到手 啊。多谢啊， 都 OK 啊。 我去澳门威尼斯人玩过一次， 会唔会话好攰啊？头先 喂攰啊，同埋咧，原来佢用嗰个精力咧，其实唔好以为就普通打机咁，同埋嗰啲力啊，譬如手嗰啲太盘嗰啲咧，系真系大力挫嘅嘢。 系因为象真度高，系真系似揸真车唔同嘅路面，跟住嗰个嘅。太盤嗰個硬度啊，或者回彈力又唔同啊嘛。嗱，咁我哋呢三位嘅主持人裏邊咧，咁一個 未講師培啊， 唔係啊，係啦，就而家又要唔係，我要介紹個師培啊。嗱，因為一個就揸咗十幾年車啦嚇，一個就揸咗都一段時間啦。另外一位咧就係冇揸過車，喺事前咧就頭先講咗句好恐怖嘅説話，我聽完都寒一寒。 講咩咧佢？ 佢話。我冇車牌嘅，但係我就識彈琴，我都見過啲腳踏嘅，我都知道大概係咩嚟嘅。頭先我類似聽到咁嘅，我就突然間好驚啦，已經。 即係我想問一下師培，點解你會覺得彈琴同揸車有即係差唔多嘅相同嘅咧？ 彈琴嗰個位置都有個踏噶嘛，咁揸車都有個踏噶嘛，咁但係有即係你隻腳咧，其實你係慣咗有運用嘅。誒得閒嘅時候就撳下左，得閒就撳下右。 啊，踩單車都有個踏㗎，你左右都要交替咁。 係啊，我都識㗎，所以我突然間覺得自己好應該去考車，我覺得我一路唔考車咧，簡直係浪費咗自己的天分。 所有聽眾們，我同 Vincent 會竭力地阻止師培去學車嘅。 頭先阿 boss 咧講一句説話，咁我覺得都幾鼓勵到佢嘅。佢話OK 嘅，聽日去報名考牌啦。跟住我話聽日咧係禮拜日嚟嘅。 特登嘅 boss， 同埋 boss 聽完呢個鋼琴嘅理論之後，你有冇想收翻頭先嘅説話咧？對師培講嘅説話？ 你可以肯定， 你可以直接講 嘅。係啊， 哇！我都唔知答咩好，我都呢個問題我完全冇諗過，係一個問題嚟。 冇 错， 但我想问一下咧，因为我而家咁样第一次体验完之后啦，其实我就谂啲人学车咧，成日都话 pass 唔到，即系过唔到关啦。其实好多时候又要揾师傅补钟啦。其实自己玩呢个虚拟车做练习，咁其实唔系更加好咩？定系其实唔得噶？ 虚拟车咧系好似冇泊车嘅，俾你练嘅， 都冇三手掉头嘅。 系啊。 唔係啊，咁但係你都要揸㗎，同埋你要咩轉彎啊、直路啊，咪幾時加速啊、幾時剎車咁樣。 唔係我百幾轉個彎㗎。 唔係我明嘅。 現實生活裏邊。 係啦，因為我之前未學車嘅時候咧，未考車嘅時候，我都唔知道原來自己只能夠踩30公里去考車嘅，係咯。咁所以我明佢唔知嘅，真係。 係啊，冇錯啊，同學車唔同啊，千祈唔好套呢個賽車模擬器去突淺出嚟，好危險嘅咁樣。 反而我好想問個問題啊，就係咧，我之前聽過人嚟講咧，即係就算你賽車叻都好啦，喺道路上面做駕駛者咧，都未必係嗰回事嚟嘅。我想問下 boss 認唔認同咧？ 絕對認同。路面上都係要小心翼翼，遵守翻交通。規則啦，咁啊最好啦，因為啊，你賽車場就梗係愛嚟比賽啦，打啲快嘅時間啦，同埋最緊要係賽車場係一個安全嘅地方， 係 啦。 尤其是虛擬嘅賽車場啦，咁即係就可以有take two take three 都得嘅，咁但係你現實生活就冇咯。不過咧，我記得想當年咧，我去即係成日流連啲遊戲機中心玩賽車遊戲嘅時候咧。即係我唔知啊 ，boss 你有冇經歷過就係嗱，即係好多時你係玩完一大輪，可能玩咗半粒鐘，玩咗一個鐘，好緊張啦，好熱血啦，跟住到你玩完，跟住你跳翻上去架真車嘅時候，係咪都要有一段嘅時間你要去 cool down， 即係抽離翻啊？即係如果唔係咧，喺現實生活就好危險嘅咧。 係啊，會㗎，起碼個心情啊，我哋打模擬器嗰陣時個心情咧比較熱血啦。咁當然你跳翻上架真車度行出街咧，梗係要 cool down 翻個心情，去做一個良好嘅駕駛者啊。 會唔會試過一次咧？真係一上咗車嘅時候又誤會咗咧？ 即係抽離唔到啊！ 係啊！ 哦，咁又冇，咁又未試過，個人好清醒嘅。 咁、我想問一下啦，阿 boss 同埋 Puto 啦，你哋平時咧會唔會都真係中意揸車啊、遊下車河啊、周圍行下、周圍去試下香港嘅道路，會唔會嘅咧？ 都會㗎，有陣時同老婆去遊車河咯，有陣時同佢去操車咯，係啊，都會周圍去嘅，發掘一下啲香港唔同新地方。 當老婆坐喺車隔離時，會唔會話你唔好揸咁快啦咁噶？ 會㗎，有陣時都會㗎，咁啊收油咯。 老婆的話是最好的， 同埋因為而家老婆喺隔離咧，所以更加要小心啲。反而咧，因為你現實生活裏面揸車咧，即係有冇一啲嘅道路，你覺得係即係作為一個駕駛者可以好 enjoy 到揸車嘅地方咧，喺香港邊一度？ 其實我覺得我屋企附近咧，我住屯門黃金海岸嗰邊咧，咁有條 有海灘啦， 係啊，有條下路咧，去到荃灣咧，係望住個海，沿住個海一路去到荃灣嗰度，係我覺得幾舒服嘅，喺嗰度揸車似外國咁樣咧，好似去咗旅行咁樣咁開心嘅嗰度望到。 Puto 咧， 我自己係周圍去嘅，因為我揸車。代步開會翻工，咩路咩地方都去啦。我覺得其實香港最難得就係有好多路係塞車塞到嘔嘅，真係唔係好舒服嘅揸車。但係新界嗰邊其實好多路係好似阿波斯話齋，有好多靚嘅風景嘅。我自己成日揸又覺得開心嘅路段，其實應該係鹿頸咯、新娘潭嗰啲嘅節奏咯。因為細細個坐屋企車都已經有行過鹿頸咧，就以前探外婆啊，住沙頭角。跟住而家帶咗去行下呢啲路咯，係好舒服嘅。趁喺啲冇乜人嘅時候去咯，會 有牛嘅喎、 哦。係啊，有啊，有啊，唔係林保堅嚟喎，真係牛喎、啊，係有啊。 嗱咁都剩翻嘅時間唔係好多啦，咁都想請兩位即係同我哋講下啊，嚟緊你哋會點樣去積極備戰？同埋嚟緊嘅主要嘅賽事，我哋又可以點樣係知道最新嘅消息呢？ 嚟緊都係會同本身車隊隊友繼續研究一下個戰術啦，繼續會操練一下啦，咁啊繼續研究一下條賽道嗰個極限啦，係啦，咁如果想知道個賽果就要去到6月23號啦，咁嗰日就係正式比賽，可以留意一下大會嘅網頁啦。 時間亦都開始越嚟越接近啦，我想問一下兩位啦，心情會唔會越嚟越緊張，定係反而輕鬆呢？ 心情係輕鬆嘅，因為好想佢哋喺奧運呢次嘅比賽度攞到一個成績啦，跟住之後就會去開始下一個嘅賽事啊。因為其實嚟緊仲有好多嘅比賽都會同波士一齊去參加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開場嚟嘅，咁中間仲有好多比賽要打啦。咁我哋嗰陣時就到時要再努力啲啦。 因為其實多多少少咧，能夠可以係代表到香港去比賽，已經係一件事嚟㗎啦。咁因為上一節我記得 Pluto 都有講到，香港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車隊，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去參加比賽。咁喺呢一度就當然咧，預祝阿波士你成功啦。咁同埋我想問啦，嗱，除咗話奧運呢一個嘅虛擬系列賽之外咧，喺你哋嗰個嘅虛擬賽車嘅世界裏面，有冇一個最終極嘅目標，你哋會想達得到一啲冇最終極嘅比賽嘅咧？ 我自己細個夢想係做一個，都有諗過做一個賽車手。咁其實可以，其實依家可以靠模擬器嗰度啦，喺睇下希望可唔可以向住真實賽車嗰個方向進發咯。 咁啊喺呢度啦，咁啊亦都多謝曬 Puto 啦，多謝曬 Boss 啦，今日咧就上到嚟我哋尋常試驗音做嗰度啦，做我哋嘅嘉賓。咁我哋會6月23號嘛，係咪？我哋會睇住呢一個嘅賽事噶啦。咁同一時間亦都希望你哋可以大成功，咁啊，今日 thank you 曬你哋， 多謝曬 Vincent 阿怡師培，多謝。 星已碎，夜景已碎，狂风再共街灯唱聚，黄灯有罪，红灯有罪，连党结队，表演重聚。The legend is like I should suck as I crack and attack on my time tracks. I speak to the payback, the red back and break seas. I think hit the breach, it's like a revolution here to stay. I break the lock, bust your chop, open shop. I never wait for the cops to say stop. Kiss your girl before you feel like an illusion. I live a life in an evolution. Oh, you know me by, feel you can die. But don't think of these, don't come back, be fun. 革命，王者界定，长街印下青春记忆，燃烧性命，谁都拼命，轮胎带着咆哮叫声。后要有美摆，飘移境界，不想醒觉，只想感觉被放大，愤怒瓦解，万人膜拜，赞颂我的伟大。后要有美摆，非常境界，不想一世，只想一秒被放大，看后镜中变能愉快，你渐变小我强大，谁敢来踩踏？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六一二冲突事件两周年，警方在旺角多个地点布防，在弥敦道同亚街老街交界，多个警车同多名警员在场戒备，几名警员在弥敦道巡逻。在豉油街和弥敦道的交界，几名警员在场戒备，其中有警员携同警告可能违反香港国安法的紫旗。组织研学施政早前在社交平台说今晚会在旺角设街站，但组织今日举行记者会指今晚不会以组织的名义举行任何活动，但成员会以个人身份站出来表达信念，但未有透露详情。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话：叫嚣结束一党专政的人，是在度毁坏一国两制制度根基，是香港繁荣稳定的真正大敌。支联会秘书蔡耀昌话：支联会要按骆惠宁的言论和目前严峻的政治形势，全面讨论和评估情况。支联会五大纲领包括结束一党专政。蔡耀昌话难以评估骆惠宁言论的含义，又话支联会作为合法注册组织，已经在本港运作超过30年，一直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的原则运作，而且支联会的工作公开，香港市民有目共睹。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属于来自印尼的输入个案，并乘搭同一航班。政府说由于有三名确诊人士乘搭国泰航空 CX798 航班抵港，当局即起禁止有关的航班由印尼雅加达抵港，直至今个月25号。卫生防护中心说三人都是外佣，其中两人是同行人士，同样验出 L452R 变异病毒株。另外，本港新增少过五宗初步确诊个案。粉岭公路近白石坳有灵车着火，无人受伤。网上的相片和影片显示，起火的灵车冒出大量浓烟，现场交通受阻。事发下午近两点半，一架灵车沿住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行驶，当驶至近白石坳的时候起火。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都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的东南风。初时离岸海域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新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咧，近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亚街老街。

邀請咗 Unbox 做一個 All Black 嘅主題，就係將佢所有嘅產品重新噴咗做黑色，感覺會係點呢？咁當然啦，我哋都抽選咗一部分出嚟，去俾大家去限量咁嚟買嘅。 我見到啦，即係講到黑色啦，大部分啦，作畫啦，甚至乎玩具啦，都一定係56色噶嘛。噴咗黑色咧，通常都係啲特別版先出現嘅。咁而呢度見到咁多個作品咧，都係為今次嘅展覽而特登做黑佢嘅。 冇錯啊，其實咧，所謂黑色咧，都有分唔同層次嘅黑嘅。黑色都有分深黑、淺黑、光黑、瓦黑、半光瓦，一啲唔同類型嘅黑。偏灰啦、帶藍啦、帶紫啦，都係一啲唔同嘅黑色嚟。咁所以咧，你喺唔同嘅產品度咧，會有啲唔同嘅黑色層次度呈現嘅。 好犀利！我第一次聽人講形容咁多種層次嘅黑色啊。 講係好難去形容嘅，不過你最好你自己嚟睇下咧，你就知道黑色係真係有分好多層次嘅。 譬如玩緊模型啦，你噴油啦，令身、瓦身已經係兩種質地嘅黑啦。咁啊，深淺係一種啦。咁啊，黑藍、黑紫呢啲其實都幾人嘅喎。 係㗎，因為呢個 concept 咧，其實由上年開始咧。完全未有呢個加利利咧，我已經同 Unbox 嘅主理人 Leo 傾過呢件事，啊，不如我哋做一個全黑嘅展咯，咁啊好啊做咯，咁啊 Leo 咧用咗一年時間咧嚟開發唔同嘅顏色啦，同埋睇下邊一個產品係最適合咯，咁嚟做呢一個嘅展覽，咁今次咧我自己個人覺得最特別嘅咧就係六隻 Samuel 系列嘅。即係我咁平時大家認識係 Hello Kitty 啊、無癲狗啊一啲唔同類型嘅啦 ，Kilby 啦。咁、我哋今次咧等揀咗六個咧所謂嘅配角，但其實咧都有好多 fans 嘅，包括頭先阿子龍提過 Kilby 啦、PC 狗啦、AP 鴨啦、水怪啦、大口仔啦。咁呢六個咧，我哋將佢重新變咗做黑色咧，係超級型嘅。 哇！本身係極度求阿姨可愛風，噴咗黑色型到震啦！我自己又覺得即係幾有趣嘅，因為除咗啦睇到唔同嘅展覽啦，唔同嘅作品啦，更加緊要嘅就係我哋都見到啦，係有啲嘅 artist 啦，佢哋嘅作品啦能夠 cross over 埋一齊喎。譬如頭先我哋臨錄之前啦，我咪見到咦有隻象有條魚撞埋一齊，咁我有 Chino 啦，我哋香港嘅設計師啦，再加埋一個泰國嘅設計師啦，就合作，有呢一個都幾得意喎。 其實呢個合作咧，之前都出現過嘅，咁但係將佢變咗黑色咧，又會係如何呢？頭先阿子龍見到件產品咧，除咗黑色咧，我哋喺適當嘅位咧，都加少少紅色同埋粉紅色嚟做個點綴嘅，令到喺黑色入面咧就唔好淨係啊純黑啦，有少少顏色點綴翻成件事，又會另一個效果咯。 咁都要問深一層啦，即係正常我哋開鋪啊買賣啦，做零售啦，咁好好騙嘅。咁但係點解特登啦，要將一間鋪頭一分為二，然之後另外呢邊咧係轉做一個 gallery 嘅咧？ 呢個 concept 其實喺市面係好少見嘅，特別香港啦。我諗大家都明租金呢件事絕對係第一個敵人啦。平時你每一尺其實都係錢嚟嘅。特別呢間鋪頭喺銅鑼灣百德新街呢間鬧市，你想象得到個尺租其實係幾錢嘅？基本上你好難去揾一個千幾尺嘅空間嚟做個 gallery 嘅。咁可能受疫情影響啦，咁而家嘅租金就相對叫做比較貼近我哋應付到嘅一個程度啦。咁所以我哋就將佢 pick 咗做 gallery 啦。咁你話啊，點解會有呢個諗法要做 gallery 咧？我希望做到嗰樣嘢咧，玩具唔係淨係買或甚至乎炒啦，係一種欣賞嘅價值喺度嘅。當然啦，呢一度除咗有玩具嘅，頭先阿子龍都提過，黃婉之阿 Evana 亦都喺呢度做過一個展覽。咁我希望藉住呢一個空間咧，可以邀請到一啲唔同嘅朋友啦、一啲團體啦，嚟將佢嘅作品嚟喺呢個加利利度呈現出嚟。咁、那個作品未必一定係玩具嘅，咁可能你黃婉之之前係一個體驗展，佢首歌叫 The Pink Room， 咁佢將呢度變咗 The Pink Room Experience， 就將成件事做咗個體驗展。咁之後有 Pop 啦、美少女啦，亦都今日嚟到 Unbox 嘅 All Black 啦，甚至乎嚟緊之後會有啲電影啊喺呢度宣傳。我希望就係話一啲唔同嘅創作啦，一啲唔同嘅媒體啦，一啲唔同嘅 artist 啊。佢嘅作品咧都可以喺呢一度呈現俾大家睇嘅，因為過往咧喺鬧市度咧，你真係好難揾到一個千幾尺嘅空間去俾大家去做。 其實很多創作人呢都有很多很漂亮的概念、啊、或者他作品是想給大家欣賞，但是奈何香港的空間、實在有限、啊嗯、過往的展覽的門檻也不是那麼容易入得到，咁我希望咧喺呢個鬧市度製造咗啲空間，就可以邀請到唔同嘅做 creation 啦，或者做一啲 artist 嘅朋友可以一齊喺呢度玩咯。 呢個好關鍵啊！即係製作人當然啦，要應付創作已經吃力啦，若然仲要處理好多可能行政上面啊，你知搞展覽其實都有好多前期嘅準備啦。咁啊，其實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就成為一個真係好傳統咁講嘅橋梁啊，將作品啦，又或者將創作人啦。心血啦，擺咗喺呢度，咁啊等大家可以近距離啦，就同唔同嘅玩家啊，又或者收藏家啊，甚至乎即係喜歡 art 啊、玩具啊等等嘅愛好者咧，喺呢度做一個交流嘅熱點。其實我覺得幾好嘅，因為喺呢度近近地，可能食完飯又可以兜個圈喎，即係拍拖又可以睇下，哦原來你另一半又中意呢啲嘢嘅喎，咁、那個感覺係親民咗好多，同埋係貼地咗好多。 特別咧呢度附近咧，當然有間廿四小時嘅日式嘅超市啦，咁啊，基本上我覺得好多時咧，我哋 set 得到好夜咧，嗰陣十一二點甚至乎凌晨咧，條街都仲有好多朋友喎，佢哋都會有一個櫥窗度，咦又裝下，發生緊咩事咧？咁呢個原因咧，正正就係點解我哋會揀咗喺銅鑼灣百德新街呢度？有好多本身對玩具冇乜實際認識嘅朋友啦，甚至乎住喺香港島嘅朋友啦，其實佢哋過往係好少或者。好懶過九龍區嘅，咁但係我哋啲玩具咧都集中喺旺角咁嗰度為主，咁變咗就係話佢哋買嘅渠道更加少，咁但係而家多咗呢一個點喺銅鑼灣嘅，咁佢哋就會更加多機會去認識去見得到咯，咁呢一個希望可以更加多人去認識我哋呢個行業啦。 好關鍵㗎，因為即係有一間鋪頭專門擺香港設計師設計嘅玩具啦，我覺得是一件好型同埋好光明嘅事。 的而且確嘅，你講個重點係型。由頭到尾咧，我搞呢間鋪咧，我第一個嘅要點要型。我都話賺唔賺到錢，第二步先要型咗先。你見到好多我 set up 咧，都係純 display 嘅咋，冇得賣嘅。為咗咩啊？型咯。 隨隨便便説説道道，細細聲聲，鐵一般虛構角色當真的。碎碎叨叨，悄悄扬扬，冷冷冰冰。看仙秋挥毫，随意当真迹。望向镜中，双眼有一丝傲慢。望四周，知识全部淡化。盟友很多，足以来定义天下。所见所听的，想法扭曲也就成迹。相信你人缘，他思绪会混乱，分组里批判时常通通寒酸。他改变再还原，他很介意亏损，心中一把尺度对方秘诀。 多，想法都已经上锁起，又未遇见过。 若然大家玩开玩具都知道啦，喺每年年尾都有一个盛大嘅玩具界嘅盛事，就系 Toy Show 啦。咁啊，亦都将呢个文化啦带到去暑假啦，就有一个 Summer Show。咁啊 ，Summer Show 咧就短啲嘅，一日限定嘅。咁啊，呢两年疫情啦，咁啊，对于即系好多唔同类型嘅展览啦，都有所影响啦。咁啊，但系嚟紧有个好消息啦，咁啊呢个暑假啦 ，Summer Show 咧就应该会再见大家啦噃。 系啊，我哋终于翻嚟啦。好耐冇見啦，大家。今年咧，我哋就揀喺7月18號同大家見面嘅，同過往亦都一樣啦，係一日嘅 event 啦。今年特別多香港嘅朋友參與啦，因為大家過去嗰兩年都過得太耐啦，咁變咗香港嘅朋友咧，亦都好踴躍去參加。咁有少少唔同就係今年外國嘅參展商咧，就因為疫情關係啦，佢哋就飛唔到過嚟。咁但係咧，佢哋都好有心啊，將佢哋嘅作品咧會飛過嚟同大家見面嘅。咁啊，雖然未必可以親親見到外國嘅設計師，咁但係咧，佢哋嘅作品咧都會喺 Toy Show 度出現嘅。 呢個就緊要啊，因為以往啦，去於唔同嘅玩具展啦，咁除咗可以即係買到心頭好啦，其中有一個我自己覺得最吸引咧，就係可以近距離啦，同唔同嘅即係 designer 可以交流一下啦，溝通一下啦。咁啊，即係外國嘅設計師冇辦法嚟香港都唔緊要，因為香港本地嘅設計師咧都唔單止多咁簡單啊，即係勁人都唔少噶。咁啊，今年而家即係已經係踴躍報咗名嘅有邊啲咧？ 哇！有邊啲啊？基本上噏得出嘅都喺度噶啦。咁啊，耳熟能詳啊，當然係考潮屈啦、Kenny 啦、畢奇啦。咁啊，而今年啊，畢奇個先生啊 Vincent 亦都有作品會出現喎。 哦， 好厲害啊！佢個作品之前喺啲鋪頭度買咧，都係大排長龍嘅。咁當然都唔少得啊，川路大哥啦。咁啊，當然Big Boy Toys 啊、Soup Studio 啊，我基本上噏得出嘅都齊腳噶啦。咁啊，頭先子龍講得啱，就係話好多時做展覽唔係淨係話買嘢買完就走，啲 artist 都好想藉住呢啲機會咧，同啲 fans 去傾下偈，大家去交流一下，嗰隻哇出得好靚啊，嗰隻咧如果加啲乜嘢咧就好啦。其實啲 artist 都 enjoy 呢個過程嘅，通常平時大家都會喺自己 studio 度閂埋門做嘢做嘢做嘢，哇哇哇哇，咁但係咧嚟到展覽咧。就可以同大家去見面啊，聽下大家嘅意見啊，甚至乎啟發到俾多啲靈感佢哋一啲新嘅作品。咁呢一樣嘢咧，喺每一個嘅設計師其實都好珍惜嘅。咁所以大家搶購玩具之餘咧，都記得同啲 artist 去交流一下啦。 我記得好多年前訪問 Kenny 大哥嘅時候咧，佢都話曾經有個台灣嘅 fans 啊，即係唔單止喜歡佢嗰個Molly 啦，即係個嘟嘴妹啦，咁啊直頭咧連佢個女女啊，即係出咗世啊，都帶嚟見阿 Kenny 啊。 哇！ 哇！這個真係唔單止係兩代嘅情啊，而且係我覺得嗰、那個建立起嚟嘅友誼咧，真係一啲都唔簡單。 都係嘅，你見到呢幾年咧，有啲朋友咧可能咗頭一趕嚟嘅，跟住帶女朋友啦，跟住嗰個女朋友變咗老婆啦，甚至乎下年再見阿嫂大咗肚咯，再嚟已經係 BB 車咯。你見到呢個轉變其實幾開心嘅，一個成長咧，大家過往係啊，而家你唔買得咁多住啊，老婆鬧啊，咁但係唔緊要，嚟睇下咯。這個我諗展覽就係咁啊。唔係話一嚟到一定要喪買幾多嘢，咁但係嚟感受一下氣氛，這個亦都一個展覽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渠道。特別係呢幾年啦，香港嘅氣氛好沉重啦，咁疫情關係，大家亦都冇得周圍去玩啦。咁嚟到展覽嗰幾個鐘頭可以放鬆一下咯，睇下傾下偈，見到好耐冇見啦， 喂，呢排點啊？好多時我都聽到呢一句説話咯。咁希望大家藉住呢個平台，有幾多鐘頭 relax 下啦。 你頭先講一個 case 咁似我嘅 ，我咪就係講緊子龍你咯。 係咁啊，大家聽到啦，即係。嚟到展覽嘅時候咧，要留意啦，就係保持適當嘅社交距離啦，做好防疫嘅措施啦，即係嚟睇玩具啊，甚至乎嚟見唔同嘅artist 啦，其實都係一件開心事嚟嘅。咁啊嗱，7月18日咁啊係一個 one day 嘅 event 啦，即係叫一日限定啦。地點會喺邊度咧？ 地點咧會喺九龍灣嘅和之樂 Two 嗰度。咁啲門券咧，而家喺百德新街 Amaze 百樂 Gallery 咧呢度已經有得賣啦。不過的而且確剩翻好少好少。因為今次礙於呢個疫情啦，咁個人流限制，間場館咧，我哋最多係可以容納之前嘅 75% 嘅人，咁所以就話啲飛係比上幾屆咧更加少，咁再加埋之前有好多朋友好支持我哋啦，佢冇退到飛啦，咁所以今次其實賣翻出嚟嘅飛已經得翻好少，咁我賣咗幾日咧，已經賣咗3/4啦，而家得翻係少少啫，咁我唔知呢個訪問出街嗰陣時候，可能已經賣曬啦。 應該賣曬啦，因為數數手指都要幾日先出得㗎。 係啊，咁唔緊要，就算賣曬咧，咁我哋唯有上網睇下我哋嘅城市啦。 係啦，咁今次啦，再一次多謝 Jackie 大哥啦。咁唔單止即係為玩具界 artist 啦，又或者 fans 啦謀福祉啦，即係有一個好好嘅地點搞一個好好嘅展覽。咁亦都咧真係排除萬難啦，再一次將summer show 啦擺翻喺暑假啦，同大家見面。咁希望大家可以喺呢個暑假啦，有翻多少少嘅樂趣，開心。过呢个暑假嘅， 多谢大家，多谢子龙，咁我哋7月18日到时喺九千再见啦 ，thank you。 我心中